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爱民，50后，北京人，当过建筑工人，摆过摊儿，投资商铺写字楼，开西餐厅，新晋创办咖哥智能厨房，以智能机器人制作菜品，推动中式快餐标准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爱民。生于50年代的张爱民，在20多岁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头脑灵活又肯吃苦耐劳的他，抓住机会开始发家致富。 您那会儿赶上上山下乡了吗？ 我是独子，所以没赶上。做了那个8年的建筑工人，泥瓦匠 啊，然后开始自己做事情。 然后就因为太穷了，所以觉得要出来赚钱，然后那个就出来了。 那会儿就是咱们那阵说的倒爷是吗？就是从南方弄一些皮鞋来在这儿卖吗？摆地摊吗？ 对，就是练摊儿。 真的是练摊儿？哪年的事儿啊？ 85年，40年前我是建筑工人，我是73届那个初中毕业，然后上了2年那个技校，等于76年呢，等于就开始学徒了。 然后 做了8年的泥瓦匠，到了84年就不行了。就觉得自己太穷了，我已经结婚了嘛，有儿子嘛，然后我们两口加起来每个月不到100块钱，我就说给儿子买钢琴，哪买得起啊？不可能，我们两口都不吃不喝2年，结果攒了不到1000块钱，所以那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出去赚钱了。 那会儿摆地摊也能挣钱，但是能做到您那份上，一天卖那么多，1000多双， 运气好嘛，在长安街租了一个小铺子，有11个柜台，正好东单头条嘛，它不叫长安街，东单头条菜市场那个是头条，当年那边是人山人海，所以那人比较多，然后南方囤来的货呢，北方人看着新鲜，一双鞋10块钱，我算那是皮鞋啊，当然他抢着买啊。 都是您自己计划？ 有供应商，因为我地头好。 你挺有眼光的，上来就找那么好的柜台地段。 人都说我狗屎运呗，运气比较好，所以 不光是运气吧， 但是我也挺能干。 您的成本呢？ 因为当年的营销模式，只要你口碑好、信誉好、你的地头好，很多人给你供货， 就不用自个儿花钱进货。 开始自己去南方背货，慢慢演变，你那个业绩做出来就很多，给你供货。你像我到了90年时候，我一个合同签了60万条阿拉伯大披肩，你们应该有印象。阿拉伯大披肩90年代初的时候呢，充斥北京大街小巷。你想100多家商店替我卖那阿拉伯大披肩，就是你们女同志那个方的， 大披肩， 对， 红的花儿的， 对，一卸车的时候我傻了，我得跟着我的员工一起卸啊。那就不是一卸，那就是跟山一样。我最早的在东单，那是86年，我一个人运了5个5吨箱的那个从深圳运回来的那个服装百货和这些小东西，一次运了6个5吨箱。那一卸下来，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些货给运过来的，完那天非常玩命， 还是挺能吃苦的。 你想做了8年的建筑工人，这就不是苦。 那一直就做这个买卖，就做得那么好了，已经按您说就改善生活，这完全没问题了。 就什么时候就不做零售又改做别的了呢？ 到了90年代呢，就觉得就是做零售的最后赚的这些那个就变成了库存了，然后就是该捐的捐，该放的放，就等于转型，商业转型呢，觉得哎，自己做呢不如租，开始呢就是哎就省事了，所谓就升级了嘛，自己做零售，然后就开始哎租柜台，从租柜台转移到就是租物业，就是有规模的商业投资了嘛。 哦，那真的是很有眼光哈，就是很多人在当年确实挺能吃苦的，也能干一些具体的事儿，但是就让他转型。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是啊，这个是就是 得有眼光，得有长远的考虑。 你说的没错，经常是彻夜不眠，一个项目的那个落成，我要经过反复自己做嘛，把每个环节的细节都做出来，都说要自己深思熟虑，其实也是那个挺辛苦的。 是啊，而且还有风险呢。 对啊，这个投资当然有风险了。 您这个点儿都踩得挺准的， 所以 就是该转型的时候，就是在零售行业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好发展的时候，您转行了，转到了投资商铺啊、地产啊这一块。然后呢，在互联网行业，就是新兴的这些行业发展起来的时候，您又转了，就老能踩在点儿上。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我是狗屎运，我也承认运气好。 不是那么简单的，应该运气只是占一部分。 运气占一部分，然后呢，就实际上还是自己有一定的判断，对一个商务的一个判断。 你这判断力从哪儿来？ 从我这么多年的那个在社会上的打拼吧，30多年的商务那个经验，应该是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我虽然现在是老头了，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各项那个指标都是健康人的指标嘛。所以我的思维应该也还 人家还很幽默。其实我感觉哈，您这说的都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一步走下来应该那个印记还都蛮深的，绝不是轻描淡写的，绝不是一句我运气好就能， 我觉得 就是能覆盖的。 积累和沉淀也是其中的，就是的， 我觉得跟个性有关系吧。做事情就是要特别较劲的人，我要做这个事情就要做得好，就是始终要有这个做事情的冲动。 我现在呢，就是不是利来驱动我，我就是想这30年，就是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合同合息的概念，我30年合息，我要体验我就是我自我的一个人生的价值。就是钱赚多赚少都是一样，但是能把这个事做成，能在这个行业里哎有个那个一席那个位置，我已经是开心的不得了。 等于当初最早来从商的时候是出于改善生活的目的，为赚钱，很简单。 对，当初就是因为太穷了嘛，养儿子养不起，然后就想出来赚钱了。这就是我当初出来那个，当初是个体户遭白眼的，说自己是个体户都难为情。当年，你想85年一定是这样的。 完全没有一个建筑工人叫起来响亮，你看他是一摆地摊的，是吗？被歧视。 对啊，就是说你们练摊就是练摊，我这人从来就说的自己以前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其实刚才那边那个酒吧还有故事，我就是没给你讲。你进来是不是看到有一个砖砌的拱墙？那个是特地给我设计的那个拱墙。 为什么呀？ 因为当年我是干这个。我就让我随时可以看见你以前就是你老将，你不要那个太嘚瑟，那么高调，别忘记你以前就是你老将，就是这个。所以我每次看的我还挺喜欢，因为我以前就是干这个。 但实际上您其实有资格嘚瑟点。 我再过20年开始嘚瑟，80多可以说。 其实我感觉哈，踏踏实实做事情可能是一个难点，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真正做出点事儿来了，然后不说，能够保持低调，好像有些事情也不需要那么的彰显身份呐、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哎，我这些年多不容易，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呀，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觉得那些都是虚的，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嗯， 有的人呢喜欢那个就说的炫耀，那有的人呢就是 他会有觉得自己那个价值彰显的那种快感，我这么理解。 没错，你像本身呢，咱们就是工人出身，就说能把事情做成了，然后对得起父母，能把那个自己的妻儿老小照顾得还不错，我就觉得哎满足了。然后未来在社会上能做出一点，在社会上呢能起到一个那个，哎，我认为走在能看到我的品牌了，那就是我最需要看到。 嗯，咖哥智能厨房哈，您用了这么一个名字来命名您现在重点打造的一个事业。 因为咖哥呢，就是说的大家都叫我咖哥，也就叫顺口。后来他们说你还是瞎起什么，你的名字本来就是故事，你就干脆就叫咖哥就完了。哎，我一听也是， 而且咖哥这俩字儿啊跟那个机器人还挺搭的，你不觉得吗？ 所以这就是好像是那个天意吧，可能是稀里糊涂转了脚，就是说到这个年龄呢，就是把这个概念能装起来，能做起来。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挺兴奋，我未来的团队应该很好。 您现在每天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是放在工作上的？按说其实可以不用像原来那么努力了，可以放松一些歇一歇的。 这段时间稍微好，开始的时候我是亲力亲为的，因为每一件细小的东西，包括颜色的设定，包括哪个位置不好的，我要拆掉重来，就是这个反反复复，从那个3月份的那个装修到现在也差不多半年吧，经历了半年，就是说修修改改改改修修修修改改，就是我的概念整个的那个调整再调整。 嗯，包括当时选那个炒菜机，也是您一家一家自己去看的吗？ 对，我是亲自去那个各家的去看机器，还引出了一个笑话，就是把我当卖盒饭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卖盒饭的。 那你整个找这个机器人这过程用了多久？ 差不多半年吧。 半年时间。 对啊，半年时间。这是我们现在的升级版本，我给你看一眼啊。 哦，这比那好看呢。 这是升级了吗？升级了，将来我这边都会更新的现在这个版本。 嗯，你看这漂亮，我觉得这放家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 是吧？ 升级 放家里头一点问题没有。 将来还会再升级。 嗯， 最终我们进入家庭的时候呢，都是小型化，便捷小型化。 嗯， 进入家庭。 张爱民，50后，北京人。当过建筑工人，摆过摊儿，投资商铺写字楼，开西餐厅，新近创办咖哥智能厨房，以智能机器人制作菜品，推动中式快餐标准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爱民。 咱们改革开放40年，回想40年前，我有时候觉得跟做梦似的。40年前您在干嘛呀？在建筑工地。 我走遍了北京49城，每个重大的，你像我跟你讲，这可能你都不知道，密云铁厂，你肯定不知道。 嗯。 然后那个沙河镀锌管厂， 嗯， 那个大郊亭的焦化厂、玻璃二厂，那个北京耐火材料厂，然后北京陶瓷厂。我数得过来，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的。当年的就是49城的那公交车没有背不下来的， 嗯， 每天早上起来天黑就出来了，晚上天黑了才回来。 那会儿可能做梦都想不到，40年后会是现在的样子啊！智能炒菜机器人， 这就是好像是变魔术一样，就说的这空间穿梭。那时候我们每天辛苦的， 体力活很辛苦啊。那会儿吃啥？印象特别深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2个馒头，4两米饭，这是最少的，然后再加上2个菜。 2个馒头，4两米饭，一顿。 对，然后加上菜，哈不啷当得每天得1斤多吧。 那会儿都吃啥呢？有你现在机器人炒菜好吃吗？ 差远了。那前工人呢，最起码你说老百姓吃食堂的这个生活还是， 嗯， 当年的兜里除了饭票就是饭票， 嗯， 没有零花钱。 嗯， 您这年轻时候的事儿跟您儿子都说过吗？ 哎，这个还真没跟他讲过，他只是就说的知道我是怎么把他娘给娶过来的那个过程。我是做家具卖，然后赚了钱娶的媳妇，娶的老婆。我年轻挺能干的。 嗯，现在也挺能干的。 不，现在也还可以。我是自己做家具。我当年我一台酒柜，比如说这个酒柜，比如说一米二，一米二高度比这稍微高一点，我自己设计，然后自己那个装，然后拉到。我当年是七九年、八零年的时候，我这个一个酒柜可以卖到100块钱左右，有105，有100的，有95的。我每天我最兴奋的时候，一天可以卖6，拉到那个农贸市场。就是我下班没事，而且不占工作时间，下班没事做。我们用了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做了11个酒柜，然后3个挨打衣柜，反正稀里糊涂做一大堆东西。我的沙发床、沙发组合柜都是我自己做。 那就是每天上班都累成那样了，还有闲工夫做家具啊？ 年轻啊，年轻，他那个有活力，他要娶媳妇有动力。 我觉得您做事儿有股狠劲儿。 是啊，所以感动了我的太太。他觉得我太不容易了。我14岁就学木匠，跟邻居学。14岁，第一个角色做一个小椅子。后来人家说你这也太厉害了，能做椅子最起码具备4级木匠。我上来就做，结果我做那椅子一个歪斜，这两个腿到底要不就那两个腿的那个是拧的了，然后一气之下给摔了，然后就重新，然后低调开始做那个一个方凳，就没那么复杂。 嗯， 因为椅子它有那个叉，所以很难做。后来慢慢就厉害了，可以拿到市场换钱了，那是我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那会儿卖东西可以明目张胆的卖吗？ 农贸市场啊， 悄没声儿的呀。 刚开始就是。 就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之前的是。 不是自由市场，是自由市场以前的农贸市场。都是一些这个49城区的老农民拉他们家的一些东西来农贸市场变卖。 那会儿不用偷着摸着卖，已经可以公开卖了。 可以公开卖啊，话说可不就是40年，就79年吗？明年就是40年了。 是啊，所以您看有时候回头想想哈，这40年还挺感慨的。 想起来是有时候那个跟那个儿子他们说起来，当年你老爸怎么起的家，怎么娶了你老娘，这也是我觉得也挺自豪。 嗯， 人家没钱， 就全靠自己，就是您这就真是个人奋斗的典型。 可以这么说吧，完全是靠自己，靠自己一点一点的那个做起来的。 嗯， 所以说呢，就说呢，我教育那个我的儿子呢，也是让他们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是那个原则和本分。 您现在除了智能机器人这项目之外，您说还能干20年呢哈？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暂时先不想了，先把那个智能厨房上了轨道，因为让上了轨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你听着，你好像挺容易的，这事儿做的就做起来了。十几年人家都没落地，你这考察了半年，找着机器往那儿一搁，找一个店铺，您就做起来了。 我还有外号，人说我是疯子。我要想做的是我不计成本的，我要觉得这事儿好，我就蹦蹦做起来，亏了再说，亏了就跟我投资那电影似的，投了钱输了就输了呗，输了就觉得自己那个啊，眼光还不够， 就是又有胆儿，然后做事情啊又能下狠心。 我对细节也是抓的，就是的，我不是就是交给团队，因为我会亲力亲为的，就是每个环节的处理，包括机器和供应链的衔接，包括人的选用，包括店长选用，包括那个服装。你看我将来我正式开业以后，我的服装也是有一个很靠前的，你感觉视觉应该很好。实际上我也是呼吁你们电台也要帮我做另外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想那个将来我的那个一线的员工们全部要那个我喜欢那个部队的，因为大部分现在对下来都是不是给人做保安啊，就是反正我是希望就是他们将来跟着咖哥这个一起来创业。然后我的口号什么，他们曾经是共和国的那个卫士，然后未来呢就说的啊，跟着咖哥一起创业，然后那个孝敬父母，照顾妻儿老小，多赚点就是的自己的原始积累。我是这么想，将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以当兵的为主。 好，那有没有想过20年以后觉得自己会是什么样？ 那个20年我可以张狂了。 只要我还身体很健康，我因为我现在也是打球干什么运动啊都还可以，我如果20年以后跟我们那个老岳父似的，也许可能到世界老将，我也参加去那个全世界去比赛去，也许可能能拿金牌回来。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的努力其实也是刚好时代发展的这个脉搏，您都摸上那个脉了，踩上那个点儿了，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说个人的奋斗再加上天时地利。 嗯，您要是按这个话题呢，第一我是感谢呢邓大爷给我们一次那个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会这个政策，然后才延续了那个30多年的这个经历。那么这次呢，就是等于就是习大的呢，就说的那个新时代创新互联网加，你想那个柯强总理报告全民创业问政，包括就是互联网加加互联网等一系列，我就觉得呢，这个是又是一次深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新的东西又出来了。那么你跟上，你可能在这个阶段里边的蛋糕你就切了一块，擦肩而过也就过去了。抓也就抓住，切也就切了，我是这个想法。 所以就是还是能够把住这时代发展的脉的，就绝对不是说我运气好呢，成长背景差不多人多的是，怎么就您运气好呢？ 我胆大呗，疯。 所以对你自己现在满意吗？ 不存在满意吧，我做事呢。 你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吗？ 我喜欢自己做事，把这些做成，我实际上就等于就有一种成就感吧。就跟我那个唱歌的时候被人给人能唱出眼泪了，我就唱得不错。 其实在你生活里头也不光是工作，也不光是生意哈，还有很多别的。你说爱唱歌，骑马，打球。 对，应该我是球龄挺长的，20多年的球龄，也高尔夫。我是1995年开始打球， 也是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哈。 对， 现在还跟小伙子似的，才有这么足的精力去做想做的事儿。 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坚持自己训练自己嘛，从内到外，内呢就是那个腹腔内部的心肝脾肺了啊，就不能让它里边那个 不能堆上脂肪。 对，堆上脂肪啊，那就是说的肌肉不能下垂。 嗯， 然后还要拉伸自己的韧带，你才有激情跟那些带领这些小伙子博士。 就还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我这方面应该还是挺努力的，因为你做事嘛必须得有体力，否则的话做不了事。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市第一家智能机器人餐厅的创办者张爱民的故事就先和你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